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9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莲石东路莲芳桥到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南沙窝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另外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占用了中间和外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天津和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其中河北部分高速因为有雾，是部分站口采取了封闭措施，请您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3D 热点，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北京到大连仅需3小时51分钟。 国庆假期集中出行高峰将从9月30号下午3点开始。 京津冀3D 自贸试验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3D 将打造制度创新高地。 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大赛路演活动举行，众多 5G 加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创新成果亮相。 国际电讯，选情焦灼，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备战决胜轮。 德国大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民党领先，正式计票结果将于未来几天发布。 文体，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10月1号亮相园博园。 竞技成绩稳中有升，全民共享体育盛会，第14届全运会昨晚闭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3D 热点，先来关注民生，先来关注全国铁路将实行新一轮调图的消息。从10月1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北京朝阳站到大连北站最快运行时间将压缩到3小时51分。京张、京雄、京沈等高铁线路将开通可在规定的有效期内乘坐规定次数的计次票和定期票。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介绍，这次调图增开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到大连北站动车组列车，日常线9对，高峰线1对。 此外，铁路部门将持续推进客运提质计划，做好静音车厢、候补购票、便捷换乘等服务，把计次票、定期票拓展到京张高铁、京雄城际、京沈高铁等16条高铁线路。同时，根据铁路建设进度，年底前湖南张家界到吉首的到怀化的高铁、黑龙江牡丹江到佳木斯的高铁等多条新线将陆续开通运营，部分城市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十一假期即将到来，3D 热点来关注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交管局网站消息显示，10月1号0点到7号24点，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采取禁止车辆通行措施，过往车辆可以绕行正义路和人民大会堂西路。此外，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7点到晚7点，香山地区南新村街、红枫路到香山南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还是北京方面，预计9月30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10月1号上午7点到中午12点是高速的出京高峰，10月6号是高速返京高峰，下午3点到7点拥堵程度最高。昨天，高德地图联合全国各地交警发布了2021国庆假期出行预测报告。 报告显示，9月30号出京容易拥堵的主要是东五环、东六环、京新高速等高速的部分路段。其中，东五环九仙桥北路到化工桥方向的车辆缓行，拥堵时长将会达到18个小时。 10月1号易拥堵的高速主要是南六环、京港澳高速、西六环等高速的部分路段。南六环砖楼桥到房山梨园桥方向拥堵时长将长达17个小时。此外，10月6号北京高速将迎来返程高峰，京藏、大广、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容易发生拥堵，预计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将最堵。 同时，报告显示，今年国庆节期间，北京位列全国热门旅游城市榜首，其次是上海和成都。此外，国庆出游、游乐场类的景区热度最高，北京环球度假区位列全国自驾热门游乐场榜首。 高速路方面，昨天河北省石家庄市绕城高速内的高速公路取消收费，免费行驶。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的通告显示，取消收费的路段包括新源高速公路正定收费站到石家庄南收费站段、石黄高速公路石家庄东收费站到新源高速段，以及石泰高速公路新源高速到石家庄西收费站段。免费路段仍按高速公路管理，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求助时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或110。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三点热点接着来关注一组交通相关的消息。昨天，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与唐山站的京唐城际铁路正式开始铺轨施工，为下一步静态验收及京唐城际铁路按期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京唐城际铁路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一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唐山联系北京天津的重要通道，也是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的标志性工程。线路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经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市宝坻区、河北省唐山市，中到唐山站，正线长约 148.7 公里，全线设8座车站，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昨天，中国轨道交通工业140周年峰会在河北唐山举行。峰会期间，由中车唐山公司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未来系列新型都市快轨列车下线。据了解，这一列车时速达到160到200公里，将进一步满足高密度公交化运营模式。列车采用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通过 5G 技术的应用，建立车与车之间的实时通信，可以满足不同客流情况下灵活编组的需求。 列车主体采用亮银色车身设计，科技感十足。内部的布置采用模块化设计，拥有多功能旅客界面，可按不同的运营模式需求配置观光区、乘坐区、移动办公区及休闲区等多种组合，实现人与列车的友好互动。同时，通过红外线成像、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自动实现人脸、遗留物识别以及乘客技术功能，显示车内外乘客实时数据和状态，从而满足人们的高效出行。 1881年，随着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的开通和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的诞生，以此为标志，中国轨道交通工业元年开启。从龙号机车到复兴号动车组，从普通铁路到高速铁路，中国铁路工业发展已经走过140年历程。 市内交通方面，8月13号，北京启动不礼让斑马线集中执法以来，北京交警随手拍投诉受理平台已经接到1700起相关违法的群众投诉。北京市交管局昨天提醒，群众在拍摄不礼让斑马线行为时，拍摄内容的要素要齐全。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北京市交管局随手拍专班民警杜少宇介绍，一个半月内，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共接到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群众投诉1700多起。 对于相关投诉线索，全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核，符合非现场证据标准的，直接纳入非现场的执法系统。对于部分证据缺失，无法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的，一律转入一般程序，传唤当事人进一步核实，并进行处罚。 交管部门在对不让行斑马线的投诉线索审核过程中发现，部分群众拍摄的线索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有很多群众穿行斑马线的过程中拍摄不礼让自己的车辆，因为角度的关系难以反映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过程。行走过程中拍摄晃动严重，拍摄质量不高，行走中拍摄也会有安全隐患。第二，也有部分群众投诉线索中信息不完整，有的没有拍到车辆的号牌号码，也有的没有反映出行人行走方向这样的信号灯情况，都会影响到违法事实的认定以及后续交管部门的处置。 随手拍专班民警杜少宇提醒，群众在拍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时，拍摄内容对于违法信息的四个要素要齐全，包括车辆整体外观、车辆号牌信息、斑马线和信号灯相位情况以及不礼让行为全过程。 一是建议视频拍摄，通过一段视频比图片能更清楚反映违法的过程。为了能够清晰反映人车的关系，建议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拍摄机动车未礼让他人的违法行为。第三，拍摄的时长要能够完整拍下机动车抵达人行横道之前到没有礼让行人整个通过人行横道的全过程。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第一届京津冀自贸实验区联席会议在天津召开，标志着三地在加强联系沟通、相互学习、借鉴经验、共同探索发展路径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三地热点，再来关注这场会议。 会议上，三地共同签署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了解，协议主要包括9项合作内容与4项战略合作组织机制，涉及制度创新、产业对接、金融创新、政务服务、投资合作、数据互联互通、国际商贸物流合作等多个领域。按照协议规定，三地将建立信息共享、创新共推、模式共建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合作对接机制，建立三地产学研合作机制，探索建立京津冀联动创新区。 此外，会议形成了创新成果经典案例集，现场三地分别围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探索 FT 发展新格局、京津冀通关便利化区块链场景应用平台、河北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跨区域一体化运营管理创新机制发布3项成果做重点发布。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中关村论坛。2021中关村 5G 创新应用大赛暨中关村智能网联汽车前沿技术创新大赛路演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多家企业围绕自身在 5G 加智能网联汽车方面的科技创新成果展开路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自动驾驶领域蓬勃发展，这导致一台汽车的代码数从 1.5 亿行飙升到了5亿行。在不同供应商和程序代码之间，原来采用硬件隔离，而北京以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却把思路转向了用软件虚拟容器隔离不同种类的代码。以太科技市场副总裁胡小维解释说， 跟这种传统的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我们这个速度是100倍，现在还处于一个研发阶段。 而这次路演也为企业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希望能够对接到像小米啊、蔚来啊、理想啊、美团啊这些整车厂，还有汽车方向的专家们，包括 Tier 1的供应商也能够深入的交流，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未来软件定义汽车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本次路演项目得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志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北京已经建立起了智能网联汽车的生态。不过，跟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在单目视觉、环境感知和长尾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场景落地。 比如特斯拉的这个单目视觉大算力，它自己做芯片，而这个芯片里面呢，已经自己做了一个冗余备份的这么一个车载的计算平台。我们国内的话可能还没完全考虑到这个，包括这个下面的执行机构备份啊、计算平台备份啊，就完全用纯视觉去做自动驾驶感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线建图的能力，这些应该是也有差距。政府这块主导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典型应用场景抓得很好，然后企业一起参与进来，可能也会倒逼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第7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昨天在天津开幕，会议为期2天。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国际传播领域的近40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启航新时代国际传播新征程主题进行研讨。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研讨会设有地方形象国际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创新升级等八个分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的246篇论文和27个国际传播案例。 非常高兴看到这次大会在天津举办。其实无论从历史的角色还是从现在的时代意义上来说，天津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当中都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天津在未来更好的围绕着天津的发展讲好中国的叙事。 这两年多次来天津哈，每次都真是觉得这个变化日新月异。天津的变化我想反映的也是新时代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天津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精彩的篇章。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创建话语体系、创新话语体系的一个大好时机。天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实际上在中国一直处在开放的前沿。天津有很多好的故事，不仅有文化的故事、经济发展的故事啊，更重要的是有今天呢建设智慧型城市的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们要利用这个契机向世界讲述天津。 据了解，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是中国对外传播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的高端理论研讨会。本届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全国的246篇论文和27个国际传播案例，其中10篇论文被评为大会优秀论文，6个案例被评为最佳案例。研讨会期间，新时代的天津专题图片展也同步举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将对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限额以上线下实体零售企业以及餐饮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北京市商务局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媒体通气会，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并介绍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消费以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为了推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案的实施，北京市商务局近日印发了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发布会上，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薛海涛介绍说， 对当季度促消费投入金额超过200万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每个季度共奖励20家积极参与北京消费季活动并成效显著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最高给予80万支持。对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幅不低于当季度本市商品零售额平均增幅，且当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量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 另外，对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幅不低于同期本市餐饮收入平均增幅，并且当季度餐饮收入同比增量超过500万元的餐饮企业，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发布会上，市经信局副局长顾锦许介绍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消费创新引领专项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 力争到2025年末，5G 网络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千兆公网覆盖率达到世界城市前列水平，数字消费设施保障基本完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消费产品和新兴业态。 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昨天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目前规划在天津市规划展览馆现场公示，并以网站、媒体等方式同步进行，公示时间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26号。据了解，规划是2035年前天津全市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其中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规划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对接天津市“十四五”规划，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提出阶段目标为：到2025年，生态引领、创新竞进、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初步建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全面建成，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典范城市。 为了科学编制规划，天津邀请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和相关专家组成高水平团队，并开展了十几项专题研究，其中围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安全、生态、功能、产业、交通等方面协同，进行针对性的规划。 本次规划深化了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内涵，保障一基地三区的成长空间，提出天津与北京、河北多个领域的协同发展，结合京津滨、京雄、京城这些发展走廊的构建，积极构建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在交通方面，我们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比如我们在北京方向进一步增加了京滨城际通母廊区域轨道交通，同时呢，在雄安方向我们预留了京雄城际的这个轨道交通，加强天津港对河北省其他港口的这种整合和带动。 65年前，这里建立了全国唯一一家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简称命名的国有农场。3年前，这里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面向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区。拥有独特优势资源和全新的金字招牌，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这个依托沧州渤海湾成长起来的合作区，正在全力扩大开放合作，打造河北乃至全国面向中东欧及欧洲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京津冀之声联合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全媒报道《古城新韵看沧州》，今天请听潮起渤海湾。 在位于沧州市渤海新区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商务中心项目的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中东欧商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平安： 中东欧项目一共包括16栋商务中心、一座星级酒店和一个国际会展中心。星级酒店现在正在做基础和主体的施工部分，预计到10月份我们就整个出政府令。国际会展中心呢，现在是一共3层，有2层局部的已经封顶了。 中东欧商务中心及配套工程项目是合作区5大先导工程之一，其中作为主体工程的中东欧商务中心项目及会展、商务办公、贸易合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于一体。位于合作区的三创联盟沧州临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轻型拖挂房车生产企业。 CEO 王福义说： 这个地方呢，离北京、天津还有这些港口都非常近，人工成本啊，还有一些物流成本呢，都比较低。落户之后呢，政府呢给我们3年厂房的免费，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研发、生产、推广当中。 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投资合作部副主任王平： 合作区目前共签约落地项目60余个，主要为高端制造、基础设施、商贸科技等3大类，总投资117.7亿元。 为加快合作区建设，合作区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合作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的实施，已经成功举办3届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沧州市发改委经济协作科杨宁介绍， 截至目前，3届合作论坛共签约合作项目112个，总投资272.97亿元。未来合作区将围绕通用航空产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研发产业、农产品深加工及酒品酿造产业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谋划了一大批重点对外合作项目。 国庆假期临近，天津全市各区都做好了商超、宾馆、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双码查验，采取错时错峰、预约限流等措施控制人流，切实夯实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秋高气爽，市民游园热情高，市区两级城管部门做好双码查验和限流工作。人民公园每天游客超过5000人，从早上6点半开放到晚上10点。河西区城管委增派人手，安排2班人员，每班12人，全天候在公园入口处进行验码测温，服务游客安全，有序游园。人民公园还在入口处增加了2个摄像头和显示器，全时段记录对游客的验码情况。 我们每天都自觉亮码测温，这样做对个人好，对社会好，大家都挺配合。 严格落实重要点位双码查验工作，河西区有116个商业楼宇，每栋楼宇入住业态都是多样的，监管责任交叉重合，容易出现疫情防控盲点， 对此，河西区成立由区发改委牵头的楼宇疫情防控专班，每栋楼宇指定一名责任领导、一名工作人员，定岗定责定人，压实查验双码、测温等疫情防控举措。同时，楼宇疫情防控专班也会组织督查人员，每周对全部楼宇巡查一遍。 全区下级118名干部和楼宇的物业一块儿进行值守，在巡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当时就立即整改。 明天起到10月5号，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举办。今天由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主办方组织的天津车展老爷车巡游活动将在天津举行，这也是天津第一次大规模的经典车城市巡游活动。 据了解，今天上午10点半，由15辆老爷车组成的巡游车队由车展主场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出发，将途经海河教育园区体育场、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等多个天津城市文化地标和主干线，预计上午11点半到达永旺梦乐城。在永旺梦乐城静态展示到下午4点，车队将启程返回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馆。在此期间，汽车之家 APP 将会全程直播巡游盛况。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环境方面的消息。昨天随着天津屈家店枢纽开闸，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全线通水，这也是永定河从1996年以来的第一次全线通水。据了解，8月28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始向永定河生态补水，截至昨天，已经累计向永定河平原段补水近7000万立方米，实现永定河全线通水入海目标。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和内蒙古的洋河，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交汇后，流经北京、天津，注入渤海。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气候及上游截流，官厅以下经常处于干涸状态。经过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多水源调度疏补，2019年，永定河实现官厅水库以上河北段、山西段全线通水。2020年实现重点治理范围内通水河长808公里，通水河长比例93.4%。桑干河、永定河山峡段基本实现全年不断流。 昨天，天津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将从11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8章82条，包括基本管理制度、绿色转型、降碳增汇、科技创新、激励措施、法律责任等。据了解，这是全国第一部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为立法主旨的省级地方法规。 河北是“十三五”期间全国劣五类断面累计消除最多的省份，8个建岸海域考核点位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9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全面超额完成。这是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 据介绍，去年河北省 PM2.5 的平均浓度为44.8微克每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了40%。优良天数256天，较2015年增加了49天。重污染天气以上的天数11天，较2015年减少了24天。74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为66.2%，累计提升27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全部清零，累计下降43.2个百分点。关注三 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上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装。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福建省厦门市昨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昨天厦门有19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现有治愈出院病例34例均在接受康复治疗。目前，厦门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正处于脱尾期，已经基本阻断社区传播链条。新发病例主要来自集中隔离区和封控区，没有发生疫情向福建省外溢出的情形。另据福建省莆田市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9月26号的24点，莆田已经连续2天没有新增病例。 再来关注黑龙江哈尔滨。哈尔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9月26号0点到24点，哈尔滨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其中巴彦县9例，松北区1例，木兰县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巴彦县。上述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是在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发现。 据介绍，有关部门已经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全部落实了隔离管控措施，并进行了追踪排查，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了封控管理，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和封闭管理。此外，9月26号0点到24点，黑龙江绥化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为巴彦县某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在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目前在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日前，在2021中关村论坛第二届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平行论坛上，有专家表示，今年冬天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反弹。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这一判断是对的。从目前情况看，德尔塔病毒是优势毒株，传染性确实很强，一人可以传染几个甚至几十个，传播速度也很快。国际方面，很多国家新一轮疫情又开始出现，有的国家是第三波，有的国家是第四波。虽然我们采取严防输入措施，但又不能完全封闭国门，回来的人会越来越多。 张伯礼表示，今年秋冬还是要严防死守，疫情多点散发，局部爆发不能完全避免，需要提高警惕。此外，张伯礼明确指出，要加强疫苗的接种。虽然疫苗对病毒感染的防护作用有所下降，但它对于防止转向重症率和死亡率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0%到90%。同时，针对人和病毒共存这一问题，张伯礼表示，这需要条件，当前时机还没有成熟。 人和病毒共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它是需要条件的，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应该说，我们和病毒这场持久战目前正处在相持的阶段，我们还是需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还要是坚持我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积极推广疫苗的注射，力求早日形成社会群体免疫。 关于新冠疫苗加强针到底该不该打、什么时候打这一问题，日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 第二针疫苗接种者血液中综合抗体低度在几个月内会明显减弱，但体内免疫记忆仍未丢失。接种加强第三针疫苗时，会在七天内显著提升综合抗体低度，并能维持至少九个月的高水平。如果条件允许，第三针最好在接种第二针六个月之后打。 谢小亮表示，抗体低度标志疫苗的抵抗能力，综合抗体的低度越高，代表疫苗的免疫原性能越好。此外，谢小亮在演讲当中还对比了第三针科兴灭活疫苗对原始株和德尔塔株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原始株相比，对德尔塔株来说，也是打第二针六个月以后再开始打第三针效果最好，等九或者十二个月再打区别不大。 说完了疫情，我们再来关注汛情。四川省天全县喇叭河镇山洪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指挥部昨晚介绍，截至昨晚七点，这次灾害中17名失联人员已经找到10人，其中2人轻伤，1人没有受伤，7人遇难，目前仍有7人失联，救援仍在全力进行中。9月26号凌晨，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喇叭河镇龙头沟处因短时强降雨引发灾害，造成当地一处工地17人失联。 据水利部昨天介绍，受到近期降雨的影响，黄河中游干流潼关水文站在昨天下午的3:48流量涨到了502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黄河2021年第一号洪水。此外，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沁河也出现了明显的洪水过程。干流花园口水文站昨天晚间的9点，流量涨到了4020立方米每秒。依据规定，编号为黄河2021年第二号洪水。 水利部于昨晚8点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加派三个工作组，吩咐山东、河南、陕西指导督促做好水工程调度、堤防巡查防守、危险区人员转移避险等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互联网加教育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场论坛的主题为合作共赢，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与会嘉宾通过实例分析阐述观点，互联网并没有扩大数字鸿沟，恰恰有力推动了教育的均衡发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论坛上，嘉宾们围绕提升能级、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展开主题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立提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教育在停课不停学中发挥的作用。他说， 北京在疫情期间，8个教区所有的初中的学生，除了在线上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以外，课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实时点播北京市所有的初中的老师给他做一对一的辅导。越来越多的老师认识到在线教学可以成为他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重要途径。未来的教育将是构建在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和互联网三空间的教育，改变教育的供给模式，向学生提供更加适合的个性化的教育。 扩大讯飞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任平平认为，新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数据鸿沟，为师生带来高质量的学习，同时实现减负增效。 通过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终端设备去收集到学生的个性化的作业的数据、考试的数据，来根据学生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构建属于他的知识图谱，根据他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去推送个性化的题目。我们也在给老师提供一些工具，比如说自动阅卷技术、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以及我们的语言的评测技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开舱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自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历次任务中都搭载了具有科研价值或社会效益的公益项目，在服务带动科学研究、农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了航天育种、空间生物实验等项目十多个，还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行了有关搭载。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于6月17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9月17号成功着陆东风着陆场，在轨飞行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昨天下午2:19，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以一箭一星方式将吉林一号高分02D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至此，快舟一号甲火箭已成功完成十次发射履约，顺利将20颗卫星精确送入预定轨道。 2017年1月9号，第一次执行商业发射任务的快舟一号甲火箭是一款小型固体运载火箭。火箭具备国际通用接口，主要为300公斤级低轨小卫星提供发射服务。这一次顺利入轨的吉林一号高分 02D 卫星是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可以获取 高空间分辨率对地观测彩色静态影像，将为我国国土资源监测、矿产资源开发、智慧城市建设、林业资源普查、生态环境监测、公共卫生、应急卫生等领域提供遥感数据服务。 今天，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广东珠海开幕，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航天及防务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将亮相，其中多为全球首发、国内首展，陆海空天电等系列全覆盖。目前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列的中国航展，可谓海空兵器集中亮相，国之重器密集展示。 据了解，本届航展红鹰飞行表演队将与八一飞行表演队再次联袂亮相，带来震撼而浪漫的视觉盛宴。此外，参展的各大装备目前都已经准备就绪，歼20、运20和空警500、轰6K 等一大批主战装备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新型电子战飞机歼16D 和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7等装备将首次亮相航展。同时，本届中国航展还第一次设立了船舶馆，一批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船艇将亮相航展。另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本届航展第一次创新线上加线下展台加推介展览模式，通过智慧航展 APP， 观众可以体验360度 VR 云观展。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29号举行，胜选者将会在10月4号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前期投票意向调查显示，4名候选人可能都无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最终赢家要到第二轮决胜投票见分晓。眼下支持率靠前的2名候选人当中，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在地方选情上占优势，而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获得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26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针对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潜艇发表了意见，其中河野太郎和高市早苗持肯定意见。河野表示，从能力上来说，日本拥有核潜艇是非常重要的。高市也表示，考虑到今后国际环境的最坏情况，应该拥有能够远距离应对风险的装备。 不过，另外2名候选人则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岸田文雄表示，从日本安保体制来看，有什么必要发展核潜艇呢？而野田圣子也表示，并没有拥有核潜艇的计划，并明确表示日本应该坚持非核三原则。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号凌晨公布了26号联邦议院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主要竞争对手联盟党。本次联邦议院选举的正式计票结果将于未来几天发布。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议会共和制，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枢，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执行，选举联邦总理等国家机构负责人，监督联邦政府工作等，通常每4年选举一次。由于已经执政16年的现任总理默克尔宣布不再参选，本届联邦议院选举后，德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被问到如何评价德国社民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领先时，对这一结果表示了惊讶。 据彭博社报道，当拜登度完周末返回白宫时，记者问他如何评价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拜登回答说，尚没有看到结果。当记者告诉他社民党略微领先时，拜登回答说，真见鬼，他们很强大。 德国举行大选标志着16年默克尔时代的告别。西班牙先锋报网站9月26号发表一篇文章，盘点了默克尔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留下的部分名言。 其中，我可以弯曲，但我永远不会折断，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坚强女人的天性。还有，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做出改变，而在于我们是否改变得足够快。另外还有，别忘了，自由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选择从事物理学事业，因为在那里真相不会那么容易被扭曲。还有包括极右翼和民粹主义者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价值观。 恐惧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顾问，由恐惧塑造的文化和社会肯定不会主宰未来。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里昂访问时，一名男子向其投掷了弹形物体，随后这名男子被拘留。 推特网友分享的视频显示，当时马克龙正在从当地的一个展销会走过，并被安保人员包围，突然一枚棕色的弹形物体击中他的西装领部后弹开。据外媒报道，这次事件已经是马克龙近期第二次被公开袭击了。今年6月，马克龙在访问法国德隆省的一个村庄时被抗议者扇了一记耳光。 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欧美多国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缩短，降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 据路透社27号报道，牛津大学的这项研究涉及欧洲多国以及美国、智利等29国，其中27个国家202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缩短，22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超过6个月。其中男性人均预期寿命降幅超过女性，美国男性人均的预期寿命降幅最大。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的英国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季刊当中。 新冠疫情期间，英国医疗系统国民保健制度承受重压，等待接受手术的患者数量创纪录。英国媒体发布的数据显示，一些患者为此一年多花1700多英镑，约合1.5万元人民币用于服药和理疗，有的因此负债或上网众筹治疗费用。 英国媒体报道，最新的数据显示，大约560万名患者如今在等待手术，创下了人数的新高。依照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的说法，等待手术的患者数量可能持续增加到多达1300万。相关的机构警告，许多人在等待中默默地承受痛苦，感觉被遗忘。 长时间的等待让31%的调查对象考虑向私立医疗机构寻求治疗。疫情爆发以来，18%的调查对象已付费接受私立机构治疗，其中54%动用了存款，其他则使用工资、养老金、健康保险、借钱或贷款。 据美国《每日科学》网站24号的消息显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院大学医院学院的最新研究表明，放射疗法可以对心肌细胞进行重新编程，使之恢复更年轻的状态，从而解决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的电路问题，而无需再进行长期使用的侵入性手术。 消息称，在侵入性手术及导管消融术中，一根导管被置入心脏，烧灼引发危及生命的心律失常的组织，从而产生阻断错误信号的疤痕。然而，此次新研究显示，通常用于治疗癌症的非侵入性放射性治疗，可以将心肌细胞重编至更年轻，或许更健康的状态，从而解决细胞本身的电问题。研究还表明，较低剂量的辐射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细胞重编效果，从而为放疗更广泛的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打开了大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主场活动。主办方昨天公布了文化周期间的活动安排。据了解，本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以英雄奋斗为年度主题，将推出风华百年颂系列演出，包括河北梆子歌唱祖国、京剧长征路上、评剧相妻吴少年等剧目。 文化周还特别搭建了冬奥特色舞台，以单弦连唱、西河大鼓、牛鼓鼠来宝、评书、梅花大鼓等曲艺形式表演冬奥相关节目。园博园银杏大道上则设置了8处票设联谊舞台，京剧、豫剧、河南曲剧与评剧等交汇交错上演。此外，在主场活动期间，将有14场演出、12场名家讲堂和1场学术论坛，在多个平台进行网络直播或线上播放。 北京雁栖湖景区将于10月1号当天启动金秋游园会活动，1号到5号期间，景区的娱乐设施全部开放，黄鸭船、快艇、激流勇进、水上飞将、娱乐跑车等项目将会满足大人和孩子们的娱乐需求。而不喜热闹的游客可以漫步在湖边的栈道上，还可以站在金灯山到制高点俯瞰雁栖岛的全貌，将雁栖湖的美景尽收眼底。此外，雁栖湖的夜景也将持续到10月7号，游客可以泛舟湖上欣赏雁栖湖水墨山水长卷，感受金碧山水灯光秀。 第二届北京丽都国际露天音乐电影周今晚将在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怡景广场开幕，以音乐加电影为看点，进行露天电影展映、非遗乐器演奏和交响乐团演奏等表演，集中五天时间，免费为观众放映十场海内外经典影片，带来五场音乐会。 届时，稷下文化缤纷夜市也将在电影周期间持续开放，包含餐饮、美食、非遗、文创、艺术衍生品等多种类型的消费产品。夜市将会持续到10月5号，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10点。 作为天津市天塔建成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遇见猫馆长 AR APP 天塔电梯增强现实体验项目日前正式上线。游客使用遇见猫馆长 AR APP， 扫描天塔电梯门外识别图，就可以探测到 AR 虚拟世界。姿态各异的猫馆长守卫军欢迎游客乘梯，游客可以点击与猫馆长进行互动，实现现实与虚拟的连接。 进入电梯之后，游客使用 APP 扫描电梯箱体上方的标志，就可以看见不同的猫馆长乘坐火箭、天津大麻花、荷叶、可乐瓶等交通工具，穿梭时空之门，从异时空来到人类世界。 据河北省石家庄市园林局介绍，一座以古典江南园林建筑为主题，以历史文化展示为背景，集休闲游览、历史文化展览、古典园林欣赏为一体的传统文化游园豫园将于11建成并对公众开放。 豫园位于豫华路民心河西北角，园内的绿化乔木品种丰富，深入园内亭台廊榭山水石景俱全，文化氛围浓郁，可游可赏。主要景观节点有迎仙堂、不系舟、芙蓉榭、戴霜亭、雨香馆、卧云房、远香亭、竹幽居、悠然亭等，让游客在北方也能够欣赏到江南园林的风采。 日前，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县发展中国家杂技培训班首次在线上开班。据介绍，杂技培训由于动作标准要求较高，并注重细节技巧，一般要采用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的教学模式。改为线上培训后，动作、表情、眼神等难以细致观察，要求实时讲解和指导。为此，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最终选择与我国时差仅有1小时的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学员作为首批参训学员。此次线上杂技培训为期3个月，学校抽调10名教学经验丰富的杂技专家组成教学团队，将外方提出的10多个杂技节目改进需求细化到教师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在国内学员中挑选擅长相同节目的学生，以标准动作在多组高清镜头前进行360度表演示范，教师在旁指出易犯错误。 据了解，早在2002年，为推动国内外杂技艺术交流互鉴，由国家相关部委主办，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承办的发展中国家杂技培训班开始招收第一批外籍项目学员，截至目前已经招收了18届，为世界40多个国家培养杂技艺术人才500多名。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第14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在陕西西安举行，所有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表示，在本届全运会上，运动员们奋力拼搏，竞技成绩稳中有升，群众比赛火热开展，引领全民共享体育盛会。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第14届全运会共有1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在35个大项、410个小项中展开争夺。其中举重、乒乓球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依然展现出超高竞技水平，17个小项的冠军成绩超过了东京奥运会冠军成绩。与第13届全运会相比，本届全运会竞技成绩稳中有升，超12项世界纪录，创2项亚洲纪录，24项全国纪录，创超世界纪录、全国纪录的项目和数量均有提升。 射击、举重项目9人1队12次，超12项世界纪录，7人10次，创10项全国青年纪录。 全民全运，全民参与。第14届全运会群众赛事共设置了19个大项、185个小项，引领大家参与全民健身，为体育强国建设打好群众基础，筑牢健康根基。4年后的第15届全运会将由粤港澳3地联合承办，大家将在大湾区继续共享全运盛会。